这次第十区的准备也很充足，每个新手村均分了蜂拥挤进县的玩家。放眼望去，人虽多，但远没到人满为患。可是到了领任务的 NPC 神遭，却又是另一番光景了。大家都是要找这一个 NPC 领任务，一拥而上，顿时挤成了团。荣耀里可不会有身体重叠或是穿越什么的，于是就见人围了一圈又一圈，里面的出不来，外面的进不去，好多玩家蹦蹦跳跳的，试图从别人的头顶上越过。但这才进游戏的零级小号，跳跃能力都很差，高度根本不够，放眼望去，让人禁不住想起蹦蹦跳跳真可爱的美丽诗句。这样的局面，再强的高手也是束手无策。旁边的陈果看的却是乐不可支，一脸的我就知道会这样。末了扫了眼叶修的角色，倒是把他的名字先记下来了，君莫笑。在无数玩家的不断刷屏呐喊声中，局面渐渐有所好转。怎么解决？就是让出一条出口，让里面领完任务的玩家能出来，那局面就能继续了。叶修指挥着莫君笑艰难地把任务都领了一遍，开始逐个完成。新手村嘛，主要是让玩家适应游戏的环境和操作，任务都带教学性质。叶修当然不至于还要这手把手的辅导。在又经历了抢怪、排队、挤人等等，反正都是人多造成的问题后，第一波能完成的任务总算是都完成了。过程中，陈果时不时过来观摩点评一下。最终，这些简单到爆的任务全部完成，竟然足足用了2个小时，让叶修也忍不住感慨：高手算什么？在人民的海洋中，高手那就是浮云。哦，终于清完了，去级了。叶修交掉最后一个任务后，又提升了一次等级，扭头给陈果说着，结果就看到陈大小姐都已经歪倒在靠背上睡着了，脑袋还是朝着自己屏幕的方向呢。就这还考察自己的通宵能力？叶修鄙视了一下，脱下外衣随手扔到了陈果身上，回身接着自己的开荒之旅。翻开面板看看，这一波任务完成后，君莫笑已经拥有了340个技能点。荣耀中学习和提升技能都需要技能点，不同技能所需不一，从10到50都有。目前一个70级的满级角色，做完常规的任务可以拥有4000个技能点，但这并不是技能点的上限，技能点的上限是5000，但余下的这一千就需要一定的运气和实力才有可能得到了。荣耀10年，目前还没有一个账号拥有5000个技能点，哪怕是被称为斗神的一叶知秋这个顶尖账号，技能点也只达到了4840点，还差着160点。160说多不多，说少也不少，全用在需要50技能点的大招上，可以多学3个大招，或者是将一个大招提升3个层次。对于一个顶尖高手来说，这是很大的一个优势了。所以，在新手任务时，经验装备奖励的任务可以忽视，技能点却不能不要。除此之外，就是奖励属性点的。荣耀角色有4个基本属性：力量、智力、体力、精神。力量影响物理攻击、防御、负重一类的属性，智力则影响法术攻击、防御、法力的多少。体力自然是影响生命的多少以及角色的耐久，精神则是提升一些状态技能的效果以及对异状态的抵抗能力。 四大属性随着角色等级的提升自然成长，只有在20级转之后，会有各职业不同的成长率。至于任务方面的属性奖励，那是一视同仁的。力量的就是力量，智力的就是智力。力量系的职业，你可以只去做给力量的任务，但同时给智力奖励的任务也欢迎你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没有转之后的成长修正的话，那么一个满级的账号完成所有任务后，四大基本属性是完全一样的，不会有半点差异。所以该完成的任务必须全完成，以后再靠装备提升自己需要的属性。所以此时对属性没可以可关注的。叶修看过面板后，立刻就让居莫笑揣着技能点去学技能了。荣耀20级转职，20级前人物无职业，或者可以说是全职业，所有职业系的技能都能学，只要有足够的技能点，这也是方便玩家全方位的体验，从而在20级找到自己感兴趣的职业。随后的20级转职系统会还原技能点，重新学技能，但转职后就只能学习本职业的技能，休想再万金油了。叶修不记得新手任务怎么做，不记得新手的副本怎么打，但新手的技能却不会忘。荣耀的技能平衡性极好，最低级的技能也自有它的作用，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出一套自己的技能组合。毕竟技能点是有限的，正常情况下满级的4000点技能点不可能把所有的技能学到满级，5000点也不可能，所以必须要有所取舍。在技能的取舍方面，叶修这样的大高手自然是很有自己的一套了。他的一叶知秋职业虽只是战斗法师，但他本人被誉为教科书级别，那又岂会是只会一个职业的，那必然是全职业精通才有资格。叶修几乎想都没怎么想，就先跑去通用技能师那里学了2个5级可学的通用技能，疾跑、翻滚。通用技能就是所有职业都可以学习的技能，叶修所学的这2个技能都很便宜，每个10技能点，让角色多出2种移动选择。疾跑是提升移动的速度，技能无冷却，但必须消耗耐久，耐久消耗光自动回到普通跑速，恢复耐久且需要行走或是静止，行走恢复慢些，静止快些。至于滚动，那就是顾名思义了，让角色可以进行翻滚移动，前滚、后滚、左滚、右滚、斜着滚、走着滚、普通跑滚、加速跑滚，随便玩家。同样没冷却，但需要消耗耐久来完成。随后去学习的职业技能，叶修也是早有把握，很清楚目前这阶段哪些技能对他来说最实用。首先就是天机，战斗法师技能。这种挑空技各系职业都有，性质都一样，就是攻击后让目标浮空，层次越高，浮空越高，伤害也越大，是最基本最常用的一个技能。叶修毕竟本尊是战斗法师，所以在挑空技能上选择了战斗法师的天机。再然后龙牙，还是个战斗法师技能，直刺攻击，可令敌人进入短时间的僵直状态。叶修也是因为本尊职业的原因顺手就学了。这之后又学了神枪手的浮空弹，机械师的机械追踪，魔剑士的地裂波动剑，柔道的背摔，忍者的手里剑，剑客的格挡，元素法师的光电环，圣言者的治疗术。 这些低阶技能所需技能点不多，都是20以内。加上军模校才7级，提升技能层数也有限。最终340个技能点还有富裕。叶修没有再去多学技能，在他看来，这些已经足够应付当前的所有场面。不过，这套出自顶尖好手的技能组合，如果让寻常玩家看到了，一定会笑。军末校技能选择可笑在哪里？第一，低等级阶段很快就会过去，在这个阶段，细心搭配技能完全没必要。好多人干脆就是空白一片，直接让人带到20级转职再说。第二，虽然20级以下是给玩家体验全职业的，但从进游戏开始，一般玩家心中都会有一个大概的法师系、剑士系或是枪手系，这样的大方向是有的。但叶修的技能组合呢，竟然是跨越全系。不错，20级以下学习技能是不受限制，但使用却是有限制的，因为武器。如神枪手的浮空弹，在当你手里拿的是剑客系的刀剑时，那是无论如何也无法使用的。所以，像军末校这样的技能加法，背包里得带齐了所有职业系的武器，换来换去很是麻烦。只是出生的20级阶段找这么多麻烦，那不是找罪受吗？除非是曾经流行过的散人。什么是散人？没有职业就是散人。但是那已是满级50那个年代的事儿了。在提升了等级上限，出现职业觉醒任务后，散人这种玩法就已经消失了。如今的玩家看到军魔校的这套技能，根本不会想到什么散人，只会想笑。叶修却好像没想到这一点一样，军魔校的身上现在只有一把白板的青铜剑，而且在学完技能路过杂货铺的时候，叶修竟然让他把这唯一的武器也卖掉了。随后，他径直走到仓库的储物箱，打开箱子，里面竟然躺着一件装备。能转区的号本该是空号，空号的意思就是经验、金钱、背包、储物箱，包括油箱都得是空的。然而，军木校这个刚刚转入时区的账号，储物箱里竟然夹带了一件装备。没人知道这是怎么回事，但这一切却好像早在叶修的意料之内。他知道在这里能找到这件装备，但是在找到的这一刻，叶修的神情上却看不到丝毫的喜悦，反倒是布满了哀伤。移动鼠标的右手又一次出现了罕见的颤抖，上一次这样是在失去一叶知秋时，这一次却是要取到这件装备时。鼠标一上，千机伞，等级5，重量2.3千克，攻速5，物理攻击180，法术攻击180。没了，简单的连附加属性都没有，简直就像是一个白板武器。但千机伞的字色可一点都不白，而是银色。荣耀装备等级看字色就知，分橙、紫、蓝、绿、白。白装是无附加属性的，绿装多是任务给的过渡装，蓝装副本 BOSS 必掉，一些任务也有，是比重最大的主流装备。至于紫装和橙装，就是高端货了，或人品或金钱，总要有点突出的地方才有可能获得。千机伞银色的紫色却不属于这五色，如果此时陈果醒着看到，他一定会惊讶。银色，那是自制装备的独有紫色。 自制装备是荣耀的一大特色，并不是游戏中的生活制造技能，而是靠游戏的一个装备编辑器做出的装备，属于高端内容。在荣耀中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话，自制装备未必是最强的，但最强的装备一定是自制的。自制装备正是可以超越史诗级橙子装备的存在。在职业联盟中，各俱乐部都拥有专门研究自制装备的团队，投入资金研究自制装备。斗神一叶知秋手中就握有自制银武，战矛雀鞋是荣耀中赫赫有名的一把武器，独此一家，绝无分号。自制装备的特点决定了它很难复制，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。只不过它有可能是一件独一无二超越史诗的巅峰之作，也有可能是一件独一无二的垃圾。千机伞呢，到底是垃圾还是极品？如果陈果醒着，如果他了解武器的属性，那么他立刻就可以判断出极品。千机伞是真正的极品，是像雀鞋一样超越同级成武的极品。180的物理和法术攻击，这相当于一件十级的成武，而且差不多是各系攻击最高的成武。但攻击最高的武器往往重量大，攻速低，千机伞的重量却不高，而且有着5的普通攻速，就算是和十级的成武比，凭这一点也足够完胜。不过它的缺点也很明显，千机伞只有基本属性，没有任何附加。此外五级，这是一个晃而过的等级，转眼就会落伍的等级。叶修却没有在意这些，因为他知道这把千机伞着实是天才之作，经历过无数次的试验和失败，能够做出这把五级的千机伞已经是莫大的成功。自制武器的特点就在于掌握到思路和方案后就可以不断的提升，所以自制武器没有过时一说，靠装备编辑器可以让它不断的提升。叶修轻轻地将千机伞取出，放到了君魔校的手中。开始吧，他低声说了一句，随即控制君魔校朝新手村的副本格林之森走去。看起来倒很像君魔校听到了他的话一般。